世界的一个角落。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无论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伤害，可惜随手可买，随手可买。看着我爱人，仿佛看着更爱的人，提盏风灯，他从少女模样变成妇人。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上眼去想，忍不住放声的哭。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煎熬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 44。谁看得起，有谁可以看得起，在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去爱，学着去爱别人，学着尊重别人，不管他的地位，不管他的语言，他的眼神。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我闭上眼去想，不住放声的哭。第一次我感觉我都无能为力，煎熬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 44。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闭上眼睛。

媒体报道说啊，使用手机过度会让人们提早的老化，比如说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让你的面颊和下巴的肌肉因为重力而下垂，时间久了可能会形成双下巴，呈现出和年龄不符的老态。而手机显示屏上的文字小，人们会下意识地眯着眼，时间长了就会在眉间眼角形成皱纹了。 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炸出油烟泥，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前半段时间里，大多数是晴天和多云相互转换，预计周二会有小雪的天气。那后面几天比较稳定，像周四、周五、周六都是晴天，更长时间的话周日是晴转多云。本周的白天最高气温稍有提升，是在2度到1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到0度之间。提醒大家，这样的天气穿得厚的话，走路多了可能会出汗，但是不要着急捡衣服，别忘了春捂秋冻，空气还是比较凉的。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零下三度， 廊坊晴转多云，六度到零下三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六度到零下二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五度到零下二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四和九，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 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那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天了，春天是心理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找人倾诉、沟通和交流是养心的重要的方式。那对于今天的大家来说呢，有必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呢，多找朋友聊聊天，谈谈心，或者呢，如果你心里有一些解不开的结，也可以去找心理咨询的医生啊，因为良好的心态会影响身体的免疫力，从而间接的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这些路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危险的恩爱之中有着某个成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我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真伤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没勇敢爱就勇敢撒那未来，是我的心最后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多失手天上地久还不是难插上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论一句话。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生命的心伤。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悲惨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没有个爱就勇敢撒下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回首天长地久还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恋一句单恋一句单恋一句话。 查表明，50%的人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会更理性的来选择午餐，而54%的人表示，一旦工作不愉快，就会倾向汉堡、披萨等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有72%的人说呢，哎呀，工作不顺心是狂吃高热量食物的借口。所以说，终归到底一句话就是，工作不开心容易发胖，所以还是开开心心的开始你每一天的工作吧。 你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走几百段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让我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19号上午在福城国际大酒店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廊坊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大会主席团成员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薛焕龙、崔浩全、崔邦文、狄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廊坊市委督导组专程参加会议，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韩占山主持大会，会上韩占山代表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五届委员会做题为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5个部分：一、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二、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三、未来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四、全力推进今后5年各项工作；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韩占山指出，今后5年，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研判宏观环境给三河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三河特点的跨越发展之路。今后5年，全市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党的18大和18届3中、4中、5中、6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持4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协同发展转型升级又好又快工作主基调，以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为引领，突出立足高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协同发展4项工作原则，深入实施产业支撑、城乡统筹、绿色生态、社会治理、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发展战略，明确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坚定走后发跨越高端发展新路，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今后5年，我们要在综合经济实力、改革创新动力、协同发展层次、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程度6个方面实现明显提升。韩占山指出，实现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推动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强化问题意识、领先意识、创新意识、短板意识、忧患意识，以3个3工作机制为指导，下大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推动落实，重点抓好7个方面工作。一、着力推动协同发展全方位对接融入京津；二、全面深入改革创新，为全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四、统筹城乡发展布局，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五、加大民生工作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六、不断强化社会治理，维护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七、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营造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韩占山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要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夺取胜利，关键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努力提供事业发展的坚强保障，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凝聚战斗力，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共三河市委组织部关于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报告，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大会。18号下午，在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等市领导深入到代表团驻地，亲切看望了出席我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党代表们。每到一个代表团，市领导们都与党代表们热情握手，亲切交流，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韩占山说，中国共产党三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三五”强势开局、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客观、历史、辩证地总结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并立足实际，提出今后全市的奋斗目标、工作路径和战略定位，描绘好今后五年的发展蓝图。希望各位代表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落实上级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推进三河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作出贡献。党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集中精力完成大会议程，确保大会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奖举报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平原粉石违法行为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三河市将通过构建专业化执法队伍体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打击机制等有效方式，对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全市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为更好地推进两项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对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监督举报电话，全市矿区治理监督举报电话 185-0316-0026， 全市平原粉石监督举报电话 138-3169-0159，三河市国土资源局监督举报电话 185-3230-8632， 三河市公安局监督举报电话 110， 三河市市长热线 0316-3212-345， 三河市监察局监督举报电话 0316-3212-927， 三河市检察院监督举报电话 0316-3122-000，市政府监督举报电话 186-3265-0218， 微信监督举报平台公众号三河市矿区治理监督。二、中奖监督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50000元以下的人民币奖励，对盗采、盗挖和平原粉石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工具等依法进行没收，并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将没收拍卖所得款项额度全部用于建立奖励基金。如出现多位举报人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经核实后奖励第一举报人。三、落实保密工作，相关部门将严格做好举报人的保密工作，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四、依法追究责任，一是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由公安部门依法从严处理；二是对举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调查属实的，按照三河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办法试行进行问责；三是对举报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行为，查实后依法依规处理，涉及犯罪的移交检察院处理。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 燕达健康资讯，

此情是一种心碎证明。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手一摊就被占据。多嘴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力，放过整天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孤单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戏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应，用沉默反击。逃生的路会在哪里？我要自由，不要窒息。曾经以为你就是氧气，原来只是闹剧。爱过一场，输个彻底。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天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孤单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戏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应，用沉默反击。 数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已零散散，我爱的人 对于北方的春天来说，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喝水非常重要。但是你知道吗？喝水其实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早晨起来的第一杯水可以起到通便润肠的功效，午后的一杯茶可以防困降血脂，那晚饭前呢，如果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帮助我们来排除肾脏的一些毒素，睡前喝水能够防血稠。哎，不知道各位每天的这四杯水您都喝对了吗？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掠过江梁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状态就是一个背包、一张车票、一台单反、一个会拍照的爱人，还有一颗说走就走、勇敢的心。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深处，都渴望这样一场没有期限的旅行吧。 何必回来若不喜欢？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免得你一直说我烦。不太心疼，却很。

了，你一定就得嘛，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学着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每一次走进图书馆呢，都会有一种人生被升华的感觉，感觉这是一种幸福。幸福感呢，是走进图书馆里满满的都是自己爱看的书和报刊。幸福感也可以是一壶茶、一首歌、一本书、一个安静的下午，坐在阅览室读书看报，远离手机，远离网络，然后在知识的海洋当中来寻找快乐。 说说冬去连四海，琴弦波澜，成新绿中装点春意无边，好儿天下美名传，待客款款，吸引八方如染，满城欢颜，日大芭蕉岭南青花卷中展，木屐轻巧又自在，东山西关，旧时今日几落下，又长落雨丹，彩云追月步步高，遥看云山，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面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盼梦圆，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面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盼梦圆，卷中展，木屐轻敲又纸伞，东山西关，旧时今日几落下，又上落雨丹，彩云追月步步高，遥看云山，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面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盼梦圆，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面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盼梦圆，把梦直到那上生命念，见证天涯共此时，洒落落尽君一回。

向日葵看不到太阳也会开放，生活看不到希望也要坚持。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会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的。加油哦，匆忙赶路的你，这句话送给你，同样也送给我。我是雨婷，明早七点我们再见哦。 当冲动沉淀成感动，时间流过了指缝，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觉想到你，都醉过争吵也变成浪漫的点滴，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你的我的真心不变，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我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还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 还有更多 你晚待，许我们一起写，在二十三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的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星空万里，想和你一起。 息。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享美味佳肴，